因为十番显见完了以后啊，其实很重要一段就是在讲这个两种望见。两种望见呢，为什么说它重要？因为它把，就是整个《楞严经》啊，无明的起始啊，是怎么慢慢往外走，做了一个蛮清楚的讲解。一个是同分嘛，一个是别业。那大部分的人呢、啊，或有一些法师啊，或一些书。我上次有提过，就是 simply 把这个同分呢、哦，就把它解释成共业，其实应该是不够精准啦、啊。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圆瑛法师这段解释的非常精辟啊。那个同分呢、啊，跟别业，这个同分呢、啊，其实是只有惑没有业，就是说我起了分别之心啊，知道这个所有的万法啊为心外实有。但是呢，我并没有执着，还没有到执着那一个点哦，我还没有执着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分别还没有执着。那没有执着呢，就还没有造业。这个分别啊，是疑惑嘛？但是呢，我还没造业哦，所以是同分，妄见。那第二个呢，你再更这个烦恼更粗哦，执着开始执着了。那执着之后啊，那你肯定就开始造业了，因为你执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非要，就像我们这个在练静坐的说，哎，我不但这个分别了哦，而且我还好喜欢，我会去追逐它，或者说这个静啊，这个东西我不喜欢，我很排斥它，这个东西其实就叫做执着了，因为当你要追求它。或者排斥它的时候，你肯定会做很多事情，这个地方就是业哦。所以同分呐、啊，就是说我只有迷惑，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心外实有，但是我还没有到执着那个点上面。你去想想看，如果同分跟别业这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共业，一个是别业的话，那为什么不叫同业别业就好了？干嘛来个同分哦？所以。其实同分呢，你就要记得是只有惑没有业，而这个别业妄见呢，是有了惑，而且还造业了啊。你大概这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啊。那后来呢，这个佛陀就举了这个五色缘影啊，来当做我们的这个讲解什么是别业。这个地方其实很重要啊，就是说我们呢、啊。先了解了五色缘影啊，就像我们这有眼睛有病的人呐、啊，我们去看这个灯光，因为眼睛有病，所以在灯光旁边会看到这五色的缘影啊，可能就是 focus 在五色缘影，这个眼睛是坏的，是假的。那么这个五色缘影呢，也是因为自己眼睛坏了，所以看错了，出来了一个妄想，所以眼睛是假的，那个五色缘影呢也是假的，所以假的就是说。都不是真实的眼睛，好的眼睛也不是真实那个灯光。他用这样子一个例子啊，来告诉你，哎，其实这个啊就是别业。那么再来呢，他又告诉你说什么叫同分呢？同分妄见就是说，哦，有一个大岛上面，来岛很大，东西两个国家，东边这个国家呢，哦，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疑惑。所以呢，他可能看到哇，那个天象啊，乌云罩顶啊，或者是太阳旁边啊，有这个黑云啊，有点像日食啊，或月食啊，或者什么彗星坠落等等，就是一些不祥的天象。而西边的这个岛民呢，他们看的是风和日丽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就是那些不祥的天象，他们看不到。所以啊，他就告诉你，你去想想看。天象啊，就是上面这个有乌云啊，或者流彗星掉下来啊，或者这个月球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或者是这个火星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关不关我们的事情？其实不关我们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同分呐、啊，你有个很地方很重要哦，就是说它这个惑，我只是执心外实有啊，我有了迷惑。所以呢，这一群人有一些共同的迷惑哦，共同执心外实有，看到这个迷惑，这个迷惑啊，只是惑没有业，所以你不会去受用啊、哦。那火星这个彗星陨落了啊，就陨落了吧，它没有砸到地球来，跟我都没有关系啊。那这个东西就是同分哦，你只有业，你只有惑，没有业，所以你会。 看到或经，就是说你会觉察到一些事情，觉知到有一些东西，你觉得是存在的，但是你不会受用啊。但是别业呢？别业会受用啊，你会去经历这个事情。那上次是不是也有用个例子好了？你说我们呐、啊，有一些这个同分哦，那我们可能在这里也要看到对面的喜马拉雅山，我们都看到那喜马拉雅山，或甚至对面的这个阿里山好了。但是阿里山雪崩关不关我们的事情？其实不关我们的事情。你会这个看到，你会觉知到它在发生，但你不受用哦，你就是这么想，一个会受用，一个不受用。那么同分呢？这个别业呢？你会受用哦，受用什么？哎，我们大家在同一个房间里面，那又来了嘛。这个房间里面有个榴莲，我们大家啊、哦、都看到这个榴莲，这个其实是共业，因为。旁边呢、啊，这个榴莲已经在我们身边了，对我们是有影响的。哦，好啦，那有些人喜欢吃榴莲，觉得好香啊；有一些觉得这个哇，这个味道真不好闻。这个是各自的别业，有不同的受用。哦，就面对同样一件事情，就像我们说啊，有看到某一个飞机失事了，里面有好多的人啊，他们有一个共业，共业是什么呢？就都上了那一架飞机。可是这飞机跌下来，有的时候就是有人生还，有人竟然没受伤，有人就重伤或者后来死亡，他们有各自的别业，所以共同经历的这个飞机这个空难，但是呢结果不同啊。你这样去想，就是有没有受用啊？一个是祸，一个是又有祸又有业。那么有祸的没有业的呢，它不会受用；那么有业的呢，它会受用。你啊，要把这个地方啊搞清楚哦，所以那这一段你就过关了。那当然中间有一个比较难，就跳出来一个点是什么呢？就告诉你呀、啊，这个缘影啊，它不是灯生出来的，也不是眼睛生出来的，但是这个缘影呢，它又离不开灯，也离不开眼睛存在，对吧？所以你说它是不是灯跟眼睛？不是，但它能离开灯跟眼睛吗？它也不行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真呐、啊，它不会生旺。那个灯光还有好的眼睛是真吗？那个圆影呢？跟坏的眼睛，那个圆影其实就讲圆影吧，是旺嘛。所以真呐、啊、不会生出旺，但是这个旺呢，却依真而起啊、哦。所以这个是上一次的重点。我自己刚开始念的时候啊，刚开始接触这一段，我自己都迷惑了。哦，不要讲你们，那我还很用功呢，也是看着看着看着啊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清晰。那如果你搞不清状况，那你就只要把我们刚刚复习这几个重点抓到也就行了。那佛陀他是就举了这两个例子啊，这两个例子之后呢，比较容易的例子之后啊，他希望用这个两个例子啊，来比喻到 apply 到我们日常生活会发生的一件事情。哦，所以他这边用什么？进退和鸣。我们有讲啊，进是什么？以少啊，去进一步，往前走一步，也就是以少啊去比喻多哦。可能你自己猜，你去猜猜看，就是说，你可能用这个五色圆影，他不是在讲一个人的事情吗？那你进一步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 apply 到一群人啊？那个叫做进。那退呢？退，你去想，好，我这一群人呐、啊，在这个国土上面，是不是有一群人，不管看到了风和日丽啊，还是看到了不祥的景象，是不是都是一大群人？那么我把这一大群人，我退一步，我可以去比喻把它 apply 到一个人身上。那我也可以这一国的人呐、啊，我把它再更进一步，这是一国的人吗？那我可以再更进一步去比喻什么呢？全整个宇宙世界哦，所以进跟退啊，它的概念就是说，以少的去比例多的呢，啊，进一步去推比例多的那叫进，那么退一步由多的去比喻啊，去这个比喻少的呢，那这个叫做退啊，这样子就行了，你大概知道这个意思。所以后面啊，佛啊给了我们三个例子啊，三个例子有两个是进。一个是退，那么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就先看一个例子。这个例子啊，这中间呢，这一段经文呢、啊，有一点难度。好，我们先看看第一个例子在讲什么啊？ 请你把你的这个经文啊，你找一下，有没有看到阿难如彼众生别业望见啊，主灯光中所现原影，虽现四境，终彼见者目省所成。然后把这一段找出来。那么接下来，省即见劳，非色所造，然见省者，终无见旧。好，再来哦。例汝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，皆是无始见并所成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看这一段啊，这一段我一定要让你把几个字圈出来，这样你就知道哇，原来这有连着三段哦，它都是用同样的这个语法，整个这个 structure 完全相同，那么给你不同的比喻。你看这一段有没有看到阿难如彼众生？你把这个如字把它圈起来，好，如彼众生哒哒哒哒哒，是不是后面有个例汝今日，例子的例？有没有看到？你把例也把它圈起来啊。例汝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，然后再来呢？皆是，你把皆是圈起来，皆是无始见并所成。你现在就先把这三个地方圈起来。那么我们到时候往后讲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让你圈起来。所以如啊，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第一个例子啊，眼睛坏掉了。那这个众生啊，有别业望见，是不是第一个例子？如啊，就是说我把这个例子把它拿来去比喻我们现在每一天真正生活，真正是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如字啊，就是拿下面这个例子来怎么样呢？去例，有没有看那个例字是不是让你圈起来？这个例呀，就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拿如下面这一段来比喻，就是例，例什么呢？例下面今天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，他告诉你如下面这一段，以及例下面这一段。揭示啊，什么叫做揭示？揭示就是如下面所讲的事情，还有例下面所讲的事情，揭示两个都是无始的见并所成。我们先把这个语法搞清楚之后，你才有办法念懂这一段。这一段不难，难的是下面一段。我们先看看这一段讲什么。你看看很简单，他说如啊，就是把这个例子拿出来。那哪一个例子呢？就是这个彼众生啊，别业望见。主灯光中所现原影，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次所讲的坏眼睛看到的五色原影？他告诉你这个五色原影啊，是不是之前讲说好像看起来像真的一样？但是虽然那个灯影看起来像真的一样，好像真实存在，但是终彼见者目生所成，但是它毕竟不是真的。这个"终"是什么？毕竟的意思。毕竟还是因为你眼睛坏了，才看到那五色原影。虽然看起来像真的，但毕竟是你眼睛坏了。那他告诉你啊，再多解释一句，他说这个眼睛坏是为什么眼睛坏呢？他说你眼睛就瞪着一个东西一直看，哦，就晃神了，那个乱掉了。所以啊，你就一直看呢，啊，就是因为你见劳，你眼睛一直盯着一个东西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眼睛累了，生病了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就看到了这个五色原影啊，并不是说非色所成啊，因为他是说，并不是这个灯光真的造成了一个五色原影，是因为你眼睛坏掉了，你才看到。所以他说，如就是拿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例子，也就是第一个别业望见的例子，来怎么样呢？来比喻，来例什么呢？汝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诸众生，你看我们这一群人，我们这所有的人，我们是不是哇投胎到这世界上每一个人呐、啊？如果我们是不是都看，假设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房间里面，我们在上课，你是不是看到了我？我也看到你呀、啊。然后我们都看到旁边的桌子、椅子、墙壁，哦，这是房间里面的书啊，什么所有的东西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相同的东西，那这个时候你肯定，我跟你如果两个互相聊天，我们两个肯定觉得这房子里的东西 都是真的啊，因为我们两个都看到啦，这怎么会是假？只有我一个人看到，我还说我见鬼了。因为我们两个都看到，那肯定是真的了嘛。所以他说：“哎，我就是啊，告诉你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山河国土及诸众生，我看到你，你看到我，我们大家看到 each other。”他说这个情况真的就跟刚刚我们第一个所讲的，哦，你眼睛坏了，眼有眼病。看到那五色原影一样，他说：“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山河国土，还有旁边的人呢、啊，有情无情的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你眼睛病了，它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。我如果今天告诉你这些东西不是真实的存在，你肯定不相信，搞不懂，不可能。那佛就说：所以啊，我就告诉你一个五色原影的例子，这样讲你可能就懂。”我就是今天拿五色原影这样一个人的 specific 一个人的 case 往前进推论，去推到啊，你今天有这个我们比如十几个人坐在这房间里面，那再往外推，可能是旁边一堆人，我们都看到了这整个社区的人啊，或者整个城市的人，或者整个国家的人，或者整个世界，你所看到的一切。就跟那一个人眼睛坏了看五色原影一样，所以这个叫做镜，如啊，这个五色原影的这个 case，拿五色原影的这个 case 啊去例，去比喻，去推论啊，去引用这个例子去解释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看到这个山河大地还有诸众生啊，就拿着 single 一个人的 case 去比喻着很多人的，这样你就了解了。他说：“这两个啊，这个如以及这个力，皆是无始见病所成，都是眼睛坏掉了。”这样你就听懂了。哦，这个是第一个例子，这个不难，你只要把语法弄懂了，一点都不难。但难的呢，是后面这一段，后面这一段呢、啊，它大意一点都不难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位翻译啊。把整个文字啊，因为它其实非常的优美哦，那我们的翻译就把它翻成，因为四个字四个字。这位翻译的那个大师，我每次都不记得他的名字，看好久了都不记得他名字，我要下次回去背一下。他呀、啊、就把因为要美，文字非常优美，那四个字四个字这一搞呢就坏了，太难了。所以现在啊，他整段的意思是非常简单，但是啊变成说他好像。变成说加了一个密码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解这个密码，看这密码到底怎么解。你只要把这个文字看懂了啊，就一点都不难。我们来看看啊，他说见与见缘呐，这一段就是在形容刚刚的那个五色原影，我们是用五色原影去比喻我们这一群人呐、啊，或所有的人看到了山河大地及诸众生啊，那这一段呢、啊？这一段难的这一段，就是在更多的这个 elaborate 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例子啊，他说见与见缘，四现前进，缘我觉明，见所缘生，觉见即生。我们先看看这一段啊，什么叫做见与见缘呢、啊？第一个见呢、啊，是能见的意思。第二个这个见缘呢，就是能见所缘的这个境界，所以叫做所见。啊、哦，这整个概念就跟那个见见之时，第十番显见是不是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呐、啊？那个就是同样的概念，一个是能见，一个是所见。它困难的地方是什么？因为它字已经简化到不能再简化，所以。你有的时候已经猜不出来的，有的时候你还可以从前后文猜出来是什么意思，有的时候已经猜不出来了。所以它这个缘字啊，在不同的语句下面呢、啊，有不同的解释，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的。所以它难的不是概念，是真的是它的文字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能见呢、啊，与所见，四现前进，哇，就好像你前面的境界真的像真的一样。你看这个见与见缘，再讲一次哦。前面的见是能见，而后面的那个见呢？后面那个见呢、哦？见字其实是能见哦，能见所缘的这个境， 好，所以见缘呢，是能见所缘的这个境界，所以是所见。前面是能见，后面是所见啊，见与见缘，能见与所眷所见，四现前境，哇，就像我们前面这个景象，非常的真实。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这么真？它是不是真的是真实的呢？那肯定不是，不是嘛？因为他说四现前境是好像是真的，但事实上不是。那他是什么状况呢？他说：“缘我觉明，见所缘生，觉见即生。”哇，这个我们要拆一下哦。缘呐、啊，你只要看到这个缘，大家应该已经猜出来了，就是 initially 最原始啊，元亨利贞就是一开始啊，或无始以来，我就是我自己嘛啊，就是啊，一开始我自己怎么样觉明。哎，这个比较有意思啊、哦！这个觉明啊，你这个《楞严经》啊，再往后学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这个觉明啊，有的时候是真觉，有的时候又是妄觉。哎呀，真的就是说，你得看它前后文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那我们这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边呢、啊，它翻译成什么？你就这么去想，真觉啊，堕入了妄明之中。这边的觉明就是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，而变成了妄觉，或者变成了无明。好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地方记录下来，否则你真的是看不懂他在讲什么。哦、都是啊，因为我们原来啊，无始以来啊，我们这个真觉堕入到了妄明，哇，就变成了无明，就变成了妄觉。原来的觉是什么？是光明清净的，是非常清楚的知见呢？哦，就是只有一个头啊。那觉明之后呢，就是你硬要在头上加头，知见上面再加个知见。原来是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你再去一觉，原来已经觉了吗？那你不知道你自己觉，你又再去想办法觉，这个时候就坏了，这坏事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原来的那个觉啊，其实应该怎么讲？它就是一个没有能所对境的一个觉。等到你去猜，你去感受，去理解一下啊，这个时候的觉是没有能所知境的啊，没有任何二元相待的这么样的一个真觉。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又真的去想去觉，哦。对外面这个境界，那这个时候就坏事儿了。坏事儿呢？因为你有所觉的时候啊，你觉得哦，有些东西啊，你能够明白。你既然，如果你既然觉得有一些东西，外面的一些事情是可以被你明白搞清楚的，那肯定也有些事情是你不明白搞不清楚的，或者说你可以有时候搞明白了，有时候没有明白。你明白吗？这样子是不是就变成一个二元的？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实相了。哦，这个地方很重要啊，就是你原来一个头，你在上面再加个头，你原来已经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有知见，你就在知见上面再妄加一个知见，原来是没有能所、没有相待的，但是你后来一搞，就变成有了能、有了所。就是这意思，所以原我觉明啊，就是原来啊，就是无始以来，就是一开头的时候，就是我的这个真觉，原来是清清楚楚啊，非常非常这个清楚光明，非常有觉知的，你呢就硬要去给他说要搞明白一些事情，这个时候就变成妄明了，所以真觉堕入妄明之中。就是我们所讲的觉明，好啦，原来就是我因为我的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啊，所产生的这个，你可以讲无明啊，你也可以讲这个妄觉都好哦。然后再来咯，因为这个情况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见所缘省，省是生病的意思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啊，有省病，眼睛有病，有义眼或者省病啊，省是生病的意思。见所缘省， 什么叫见所缘想啊？这个见字啊，就是我们能见的见，能见呐、啊、所缘的这个境界，叫做见所缘。能见所缘的这个外境，就是见所缘。那请问大家喽，啊，能见所缘的这个外境，那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所见？所以其实啊，他告诉你，见所缘呐、啊，就是这个能见所缘之境，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所见。这个所见呐、啊，它是病态的，它是虚妄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你看这边的见所缘，其实就是上面刚刚那个见缘。他只是把那个见缘呢、啊，他又要凑四个字，所以有时候讲见缘，有时候讲见所缘，你就把它想成，就是也不是把它想成，它就是所缘啊，就是能见所缘的境啊，叫做见所缘，其实就是所见，所见是什么？然后呢，觉见即什么？那觉见是什么？就是你觉得，你认为自己能够见得到。所以觉见其实就是那个能见了、啊，觉得自己能见，能见啊也是病态的，这样能听明白吗？你看啊，我们把它从头再到尾再讲，白话再讲一次，能见啊与所见啊，就好像前面这个好像哦，是好像不是真实的，好像前面的境界是这么的真实，但是啊，那不是真的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无始以来啊，一开头啊，就是我的这个真觉啊，堕入了妄明之中啊，所以以至于啊，我的能见所见到所缘的这个境界，就是这个所见啊，其实是虚妄的，能见呢也是虚妄的啊，其实就是因为无明而产生了什么？产生了能跟所，那他告诉你啊。这个能是假的，所啊也是假的，两个都是无始以来你的无明所造成的这个妄境、妄觉、妄境、妄能、妄所。这样这边应该够清楚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句哦。下面一句说啊，本觉明性，觉缘非生，觉所觉生，觉非生中。此时渐渐云何复明觉闻之见啊、哦？那我们来看看本觉明心，这个比较简单。本觉明心啊，就是原本大觉光明的这个真心，就讲如来藏啦。啊、哦。本觉明心四个字讲的就是如来藏，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 trick 在里面啊。本觉明心讲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，就是我们真如心、真心本性。好。那什么叫做觉缘非生？没有生病哦，这个地方非生是什么？就是没有生病。什么情况你没有生病？记不记得我们说你在岸上看河里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你身体没有湿，你在岸上，你河里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。而在河里面的那个游泳的人呢，身体是湿的啊。他什么也看不清楚，他生病了。你在岸上，衣服是干的，看河里面，这个时候你没生病哦。所以同样的意思，什么情况可以没生病？也就是说，当你知道自己眼睛生病的时候啊，你就没病了。你如果知道自己生病，你就基本上没生病了哦。生病的人啊，应该这么说：你愤怒，在那个愤怒的。当儿，你不会知道你愤怒，因为你早都被愤怒带走了。你脑子没办法去想你现在有没有在愤怒。你发现自己刚生气，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很生气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啊，你已经不是最生气的时候，你已经退一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感觉到自己生气了。哦，同样的意思，当你发现你眼睛有病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时候呢？你这个眼，你发现了、啊、那个真见，有眼睛有病的是妄见，发现自己有眼睛有病的是真见，所以能够看到自己有病的是真见。哦，我们也讲嘛，很多就是说你 忧郁症、躁郁症啊，你很严重的时候，你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病，你觉得自己哦有点躁郁、有点忧郁，可能需要看医生、吃点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是太严重的。哦，真的严重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，你是不会觉察到自己病得这么重，同样的意思。所以绝缘，什么样情况绝缘飞行？所以这个绝啊，就是说明白到，明白到什么事情呢？这个缘字就代表能，这个缘啊代表能源跟所缘，这个缘代表两个意思，能源以及。所缘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明白到这个缘、能源跟所缘都是虚妄的意思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察到能源跟所缘都是生病了，都是虚妄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生病了。啊，觉缘非什么？就是本觉明心，就是我们的真心。本觉明心怎么样呢？它能够明白到。证悟到、觉察到能跟所、能源跟所缘都是病态的，都是虚妄的，所以他没生病。就是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。当你见到真见、见到妄见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那个是妄见的时候，那个观察者就是真见。被看到的那个被观察到的那个是妄见啊，那觉所觉审，觉非审中，这个就很清楚。他说，如果你明白到所觉啊，反正也同样的，你明白到能觉所觉是生病的话，那你这个觉就是真觉，真觉啊没有生病啊。觉所觉省，第一个觉字是明白觉知的意思，然后后来这个所觉呢，就是能所的所，就是一个妄觉。当你明白到能跟所啊都是妄觉的时候，为什么讲妄觉？因为这个省字。当你明白到第一个觉字是明白觉知哦，当你觉知到，当你明白到所觉啊，就是那个能所啊。其实都是虚妄的，都是生病，都是假的的时候，那这个觉，这边这个觉啊，就是真觉，那这个觉就没有堕入在病中，它是健康的，没有生病。哦，前面告诉你，见能见所见都是生病，都是因为你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啊，知见上立，知见头上安头，结果来了无明，搞到。有了能，有了所，能所原来根本没有，所以能跟所啊都是虚妄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的真心啊，你的真如本性明白，如果他明白，他也不是说他明如果了，他的这个真如本性，他就是明白了，这个能跟所都是虚妄的，都是生病的。那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真如啊，他就没生病了啊，就好像真见。见到了妄见，那这个真见啊是真的，是实相，是没生病的。好，那此时见见，什么叫做此时见见？第一个见啊是真见，第二个见呢是应该讲妄见。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实在是这刚刚我们所讲的这整个刚刚所。这个整个解释，从见语见缘啊，一直到这个觉非省中这一段，他说啊，此时啊，其实根本就是什么呢？真见见到了妄见啊，真见啊，见到了妄见。那么那个妄见啊，那个妄见，因为能所都是妄，根本是不实在的东西。那你干嘛还跟他取个名字？什么见闻修藏觉知，这就是觉闻之见，就是见闻修藏觉知的意思啊。其实啊，你知道说你真实见到了这所有的妄见根本是虚妄的，你何必还要给他取这些名字？你看，这就是回到我们说，那心外我们以为所有的一切万法。是心外实有， 所以我们就给了他假名、假象、假用。事实上，他根本不存在，你干嘛还去帮他取名字？然后还要帮他这个做，还要加以分析，甚至笨到还要去执着造业，对着一个虚空中的一个不存在的花，然后徒增烦恼，就是这意思。哦，就是说这样子的真实啊，之间的一切能见与所见都是假的，就这意思啊。真见见到了这所有的能见、所见，其实全部都是假的。所以你干嘛还给他名字啊？所以啊，佛说我刚刚解释了这么多，阿难，如果你听懂的话，那我现在就跟你讲，现在所有一切啊，是汝。事故啊，事故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事故就是说，于是乎啊，因此啊，于是乎推论啊，汝今见我即汝，就是说，汝今见我即汝是什么意思？汝是指阿难，他说阿难呐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今天见到了佛陀我是指佛陀，阿难，你今天见到了佛陀我，以及你自己。我们是不是都可以看到自己跟对面的人呢、啊？他跟阿难说：“你今天见到了我啊，我在你对面，我是佛，还有你自己的身体呀、啊，你看到了你自己，以及我们旁边的诸世界十类众生。反正阿难，你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的有情跟无情，全部皆即见什，非见什者，什么意思？”就是阿难肉眼所能看到的所有一切，包括他自己本人，甚至佛陀的肉体，全部都是见什，全部都是眼睛坏掉了，看到那个眼睛坏掉病态了，都，所以见什是什么？就是望见嘛，就是能见跟所见全部都是虚妄的，非什么？非见什的那个人。所以是被见到的这群有病的，也就是在河里游泳的，不是见神者。见神者是那个观察者，观察者是不是站在岸上的那个？所以真如心是站在岸上的，去观察外面的一切。真如是真见，是那个真的真见。那外面的游泳的呢？就是阿难，甚至佛的肉体啊，阿难看到了自己，还有佛的肉体，以及旁边的有情无情，所有的正报、依报，那一些全部都是在河里游泳的，都是忘记的哦。只有真如是在岸上，所以啊，他告诉你，比见真经，甚至我们讲的那个比见真经，并非神者。故不明见，这个比见真经啊，真经的意思，你就把它想的是真的是真如心。他说你的这个见性啊，因为我们见啊是分成两个层次，一个是相啊，相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眼根啊，我们的六根啊去接触外面的这个六尘，就是一片虚妄相啊，这个六尘，那这个东西是虚妄的，那虚妄的话，那。但是性，就是说见相啊，我们的那个肉眼是虚妄的，但见性呢？见性啊，这边不但光讲见性，其实他讲的是真经，真经讲的就是如来藏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真如心。他说啊，你的这个见啊，见有真经啊，真经就是讲的就是如来藏，就是那个见性真经，见性都还不算是完全真的，它是待妄之真。真正那个真经啊，是如来藏。他说啊，这个如来藏啊，也就是我们原来的真实的佛性或法性，这个啊，可不是假的，不是生病的。他告诉你，如来藏是健康的，是真见，是站在岸上去观察的那个践行者。但是我们现在自以为看得到的那个能见，以及。我们自以为被我们看到的那个所见，那一些都是假的哦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叫你的如来藏，是还叫他给他取一个名字啊，为能见， 其实它根本不是能见，能见所见都是假的。这个时候你就有那个层次又出来了，如来藏这个真见，真见没有能所，没有二缘，它是真实的。但是它只要一偏离了，一觉明了，真觉堕入妄明了，那这个时候能所出来了，就来了能见跟所见，能见跟所见都是虚妄的。再往后，烦恼越来越大，又来了分别，又来了执着，那这个时候就真的出问题了，越来越严重。到这边呢，是讲第一个例子，然后还有两个例子，那两个就非常简单啊。我们先在这边停顿一下，让你整理一下，把我们这个笔记整理一下，然后先问问同学们这一段。有没有人竟然已经听懂了，或者听懂了一部分，或者是啥也没听懂？我想先了解一下，因为这一段真的难。那个时候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他在胡诌什么，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。看了很多遍，最主要就是把能啊跟所，以及那个在岸上观察的那个践行者，把这几个层次搞清楚。你就听懂了，这八个字一点都不难，你就要去想什么是践行，什么是践行者。来，践行者就是在岸上观察的那个，践行呢是在水中游泳的那一个，所以在践行者是在岸上观察的那个是真践，而践行呢，践行是被那个眼睛坏掉了，被看到那个望见了。所以那个是妄，你大概，所以你看啊，那个阿难本人的肉体，他看到自己，看到佛陀，看到了十方这个所有的众生以及这个所有的世界，这些不都是全部都是所吗？那你去想，阿难本人不是在看吗？那不是能吗？所以阿难在眼睛在看，那个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看得到那个能啊。那被看到的那所有的东西就是所，所以一个是能见，一个是所见，或者你说能缘也好，所缘也好，总之一能一所，这所有的都是见性。什么叫见？什么叫做都是见性？其实这所有的全部都是醒生病，就是生病的、虚妄的、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他告诉你，全部都是虚妄假的。非并不是真实的，那践行者就是站在岸上，所以他告诉你阿难呢、啊，他自己可以看到这个外面的自己的人，佛陀看到这旁边所有一切，其实全部都假的，都是在河里面游泳的，而那个唯一的如来藏站在岸上看着所有的，所以他说，哎，阿难，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哦，其实是在河里游泳的，是践行。不是站在岸上的那个真见，都是妄。前面我们现在能见所见，都是妄见。那个见绳代表妄见，因为生病的眼睛嘛，生病所看到的东西，那当然是假的嘛。那践行者呢，就是那个厉害的啊，脑筋清楚的啊，清明的啊，搞清楚了，原来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，那个就是真见啦，那就是见见之时，那就是那个。真见见到了妄见哦，那他就没有堕入那病中，他就是真见站在岸上。哦，所以后面那一句你说你又听懂了，那个就是在讲那个岸上的那个飞行者哦，比见真经，这个是真正的没生病的，所以你不要再去叫他什么见啊，能见所见，别再给他安那个名字了。哦，他没有能也没有所，他甚至没有见，为什么？见闻嗅尝觉知本来是同一回事儿，你别把它分开了。所以这一段的重点就是告诉你，我们以为真实的，全部都是因为我们眼睛生病所看到的。你要知道哦，那个真实的东西不但有所，还有能哦，包括你觉得你看到的那个能，你觉得你自己能看到的那个能，以及你觉得你所看到的那个所。两个都是生病的，没办法，全病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个比较厉害的清醒的站在后面，哇，看到了这个能跟所都是病， 那个在后面那个践行者，就是那个观察者，他就是如来藏，就是真见，他就没生病。点了那个无明是什么？无明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其实已经全懂了，全明白了。你想要懂，那个就是我们一念之间那个无明，我想弄懂，但是因为你想弄懂，就出来了你可以弄懂的自己，以及可以被你弄懂的对面。这个时候能所出来了，所以如果你细推的话，当初那一念无明其实就出来了能所，就是有了我以及我对面，那就是最深层、最深层那个最深层的我。所以到最后无生法忍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告诉你，所有一切法万法无我。我们所讲的那个最细微的那个我，最深层的那个我，就是在这里。因为你去想。你本来就是清清楚楚在那儿，你也不要有我自己跟对面，就是因为有了那个我的那个执念，所以以我为出发就有对面，所以我想搞清楚对面是什么意思，所以那一念无明就是最后最细微那能所，所以你看我们讲那个空性，你到最后要破的是什么？就是把能所给破了。这个就是我只想确定，我们因为讲无明，讲无明啊，我们把无明再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，就是那能所，那所有一切就是从这能所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，有了能所就来了分别，分别是什么？就连到了我们刚刚讲的同分妄见，然后后来呢，不但分别又来什么执着，执着呢就又连到了我们刚刚讲的别业妄见。那你这样，你所有东西就连在一起了。这个问题啊，非常非常棒。你想想看啊，我们今天啊，坐在这里，在这边，哇，非常痛苦的在钻研这个楞严经，想要把它破解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无明缠身，哦，我们的那个分别心啊，执着都在，所以我们才这么痛苦，要在这边破解啊。如果我们今天早都已经明心见性，又何必坐在这边破解这么的？也没错，今天的我们的确是在用我们的意识心啊，在学这个楞严经，但是这是一个过程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你的楞严经学着学着啊，你的这个意识啊，这个意识心上面的这个无明贪嗔痴执着分别，随着你这个楞严经越往后走啊。你这外面的障碍啊，就会越来越少，就是包在我们这个光明的这个如来藏外面的这些无明贪嗔痴，就会像这个水泥被击破一样，那个光啊，那个光明就渐渐露出来了。那么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学再继续，你第二次，我们假设我们第一轮楞严经学完了，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学一次楞严经。那个时候，你的意识心的那个分别的那个作用就会变少了，你就会比较去真正去体会这个楞严经里面的那个法性。其实我们说这个真如啊，跟意识心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我们昨天礼拜三那个文静他们这堂小班的课，我们在讲，其实迷呀、跟悟啊，都是我们这个心。你迷的时候，你就是去起分别，并且执着，那个就叫做分别心，就叫做意识心。同样的心哦，你悟的时候，你把所有外面这些障碍、所有的烦恼都放下的时候，你能够内观的时候，反闻自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变真心了。当你对外攀援，一个向外，一个向内。当你对外攀援，不停的随境啊，起妄念，不停的随境分别执着啊，妄想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意识心。哦，当你能够反观自性，你能够内观内圆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真心。所以真跟妄啊，它唯一的分别就是一个对你外圆，一个呢可以内观。所以我们呢。是在慢慢，它不会今天我们用这个意识心啊在听，明天或忽然变成真如心在听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意识心啊，它慢慢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真如了。 它一层一层的外面的那个执着一直被拿掉，一直被拿掉，一直被拿掉，那个光明渐渐出来，渐渐出来，渐渐出来，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开悟了。在这个过程啊，你就从完全的意识心、完全的分别心，在念这个如来，在念这个这个叫做《楞严经》，到后来哦，你可能2年以后，那个立心，我们这本经应该还没上完，那个时候你还是你这个立心坐在这里听这个经。可是那个时候，你的意识心已经少很多了，你的真如心会出来很多，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，那不是一个 switch，忽然灯开了，灯就灭了。我们不是六祖慧能啦，好，那个六祖慧能就 switch 那个灯就亮了，然后一下就没了。我们是慢慢，好，昨天我也是跟他们举个例子嘛，狼啊跟狗其实是同一个祖宗的吧。你狂野的时候，没有被驯服的时候就是狼，被驯服了呢，就是狗，就是犬啊。那这两类其实它不会今天是狼，明天忽然变成犬，它是一个进化的过程。然后也是两边呢，互相这个转换，其实中间是一个时，就是你自己去想，就是真心跟妄心中间的一个转变，它本质不变的，只是一个驯服了。一个没有被驯服，一个有执着无明，一个没有执着无明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今天立心，你在用你的分别心听这个楞严经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的那个分别执着，绝对比去年此时是要轻的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那真是分别，现在已经慢慢会知道说，我要能够开始去体会这个法性。体会这个佛性，其实这就表示是你那个真如已经慢慢显出来了。但是光啊，非常的暗淡，还没有全显。以前是一片黑暗，这个要慢慢来。啊，后面两段非常简单。那么在下一次我们会把今天讲的复习，然后把后面两段讲完。那这一段你就很圆满了，就很清楚。那么我们有时间啊，就会讲一点和，啊，什么叫？和，因缘和啊，大家都有听过。那到底和是什么意思？前面是和平的和，后面是人一口的和，合作的和。那么和平的和跟合作的和，两个都意思也不一样啊。一个是物理变化，一个是化学变化。下一堂啊，我们会讲的比较多。那么把和讲完以后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正式的进入了重头戏。哦，就真的来告诉你，五蕴啊，六根、12处、18界，原来都是如来藏。然后后面会告诉你整个如来藏啊，后面很精彩。但是呢，是爬坡，很斜的一个坡，真的是要聚精会神的来学啊。那我们那时候跟文晶、琳达、可瑞塔，我们真的是好几个月的抗争呐。那因为他们。先帮你们把那个基础打好了，让我有机会，我们一起破解了。那我会努力啊，把我们之前破解的东西，把它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讲给大家听。因为我现在够熟，我就有能力去用一个简单明了的方法，把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讲给大家听。好，这个是我的目标。那么今天再多讲2分钟啊，当你再去仔细去想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真见啊，以及。能见跟所见呢、啊，这个妄见，我们如果单从文字上来看，我觉得你可能懂了，又好像不是很懂。但是如果我们配上敏鸠仁波切所教我们的第一段开心禅，啊，那个觉知，我想你会非常清楚。那我就再提一下，我们那个《金刚经》其实上了几堂了啊，那个都有在讲这一段，你就去想。那仁波切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们呢，就是在这里觉知，觉知，你可以觉知外面任何的境界啊，色声香味触啊，以及你的身体啊，你身体 physically 的觉知啊，或你脑袋瓜第六意识里面的觉知，你的感情喜怒哀乐，然后呢，还有你的所有的妄念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禅修的一个境。” 那么这所有的静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教禅修的时候啊？也不是我教了，就是我把仁波切所教我们的一个讲述给你们听。仁波切说什么？他说你要觉知它，你去 simply 就是感觉它，觉知它，我知道了，但是不可以怎么样？你不要去分别它，你也不要去排斥它。你也不要去追逐它，这个是不是就回到我们说，我 simply 觉知，我知道这边有声音，哦，有味道，有色相，或者我知道我身体有不同的感觉，我痛，我想睡觉，或者我好开心哦，我很沮丧，或者我有好多的妄念，这所有的一切。你就是去觉知它，这个觉知，你不加以分别，你 exactly 知道 what's going on，但是你不会跳进去。这个觉知就是站在岸上的这个飞行，那个践行者，就是站在岸上去觉知的那个观察者。所以我们上次是不是上课的时候有讲啊，在讲禅修课的时候，我们说，其实整个妄念，当你脑袋不停的有妄念进来的时候，那也是你禅修或者你觉知的一部分哦。如果你知道你现在妄念进来了，这个时候你还是处于觉知之中，但是当你已经被妄念带走，哇，你想到这个，等会儿要煮饭了，酱油又想到酱油没有了。糟糕，那我等会要去哪买？这个时候你已经陷入了这个妄念之中，什么意思？你跳到那个河里去了，你已经不在岸上了。因为当你去想酱油要到哪里去买酱油，可能还找了葱的时候，你已经没有在岸上看了，你已经失去你的觉知了。你跳到河里面去了，这个时候你失去了你的觉知。所以为什么我说？禅修的系统有很多种，但是敏州仁波切所教的这一组，真的，他这个觉知就刚好对应到我们现在所讲的如来藏，可以让我们有禅修的方法，让你帮助你去体会经文中所讲的这个真如的意思。我拿我自己当例子，在我没有上敏州仁波切的课之前啊，真见、妄见，或者说，哎。不要起心动念等等，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还是在文字上面的理解。但是当我开始照着他所教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so easy，我才 practice 他课我都还没上完，我就说我知道了，原来就是这么回事。那我现在缺乏的是什么？仅去练习，所以我可以长时间的处在觉知当中。当我的这个妄念来的时候，我不会跳到水里面去，我会跳到河里面去，我会还是站在岸上，告诉我自己说：“哎，我的妄念来了，我得把它止在当下。”那你的练习，为什么他要我们练习50个小时才能够走到下一步去练我们的慈悲心？然后第三段是在讲空性，因为你那50个小时练够了以后，你的那个觉知啊。你在觉知之中的那个时间比较长，这样你就清楚了。好，其实金刚那个我们在上金刚经的时候，我比较不会讲这么多，因为里面有一些同学他没有上楞严经，他对于那个能跟所，对于那个在河里游泳的人以及在岸上的那个践行者，他那个分别，他的这个层次他还不是这么的掌握这么清楚，所以就比较难讲这么多。好，那我们是在文字上有掌握的，可是你没有经过禅修，你没有经过那练习，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。但是你开始练习之后，你就会进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平常上课带你们那5分钟、10分钟，其实就是说，OK，先把这个理论啊，仁波切只讲了实修的方法，他没有跟我们讲经文的内容。那我就是把这个实修的方法跟我们那个经文的内容先，先帮助你把它连在一起。那之后。就带你做几次那个 practice 那个静坐，你就自己在家你就上路了，你就上手了，你就自己可以练习了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 那你再去想想看，再往深一层哦。如果已经有人在家开始练习，你去想一想，他告诉你不要起分别心。那我们再举个例子，下堂课如果我们有例子，那个《金刚经》来说，我们练怎么练？比如说我会放声音，上一次我是不是放了一个声音啊？我都会放，尽量比较单纯、没有变化的声音。好，上一次我可能有放过这个水声啊、下雨声啊、打雷声，还有小河流的声音、鸟叫的声音。我们如果随便举个例子，我们举说有小鸟在叫，那河流在流水啊，那有的时候还打雷。这个时候啊，你除了你第一步你在练习时候啊，你第一步在练习只是说，哎，我觉知到有鸟在叫啊，有这个河流水在流啊，有雷在打雷。但是呢，我啊，不要说我好喜欢这个音乐，或者我好不喜欢了。总之，我就是让我的耳朵啊，跟我的心都安住在这个声音上面，这是第一步。到第二步的时候呢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你连什么是小鸟的声音，什么是河流的声音，什么是打雷的声音，连这个你都不要分别，它就是一个声音。你何须分别是鸟叫声、河流声还是打雷声？这所有都是那个建声，都是建声，都是假的。你还给他安说这个是鸟在叫，那个是水在流，那个是大打雷，那个都是妄上加妄了。你要慢慢慢慢去体会，这个时候你就在禅修的时候，你就把我们的经文的内容就带进来了。再往后呢，再下一步呢？所有你出去行走江湖，外面所有的境，不管是旁边朋友，我跟你讲，不管是小孩子在吵啊，朋友在聊天，甚至人家给你拍马屁，讲你有多棒，或者骂你，我跟你说，这所有的一切也都是那个见声，不是见声者，全部都是在河流里面的妄想。你何必跟他翩翩起舞？那全部都可以变成你禅修的境，那是下一步啊。我们先开始是说，面对这个声音，我可以先让我的耳朵跟让我的心啊，能够再安住在这上面。甚至我自己体会出来，这些仁波切都没讲。你再往后呢，你不用再去分别这个东西叫声音，那个东西叫色相，那个东西叫味道。全部都是见声，全部都是锁，那个锁缘境，全部都是假的。你合并还要分这个是色，那个是那个那个叫做色，那什么见闻嗅尝觉是色声香味触法，你何必去做分别？这不就是我经文上写的话，都是假的，你何必还要去叫它什么觉闻之见呢、啊？全部都是假的。所以你就慢慢慢慢从这个禅修之中，你要是够用功，你就会对这个《楞严经》啊，会有更深层的体会。我之所以 recommend 明鸠仁波切，就是因为它刚好跟我们所学的这个 system 是 compatible。然后我再跟你讲，这是我后来自己慢慢体会出来的啊。仁波切其实我后续所讲这些仁波切，他并没有教。那因为他教这么多呢？那些同学没有学过《楞严经》的同学根本不可能接受，所以他也没讲这么多。再到后面啊，当你对这个空性啊，你这个觉知心出来了，对吧？为什么要你练50个小时才能开始跟我们去讲那个慈悲心？怎么从这个觉知当中去升起你的慈悲心？最后修观，去观实相，观空性。因为你觉知到某一个点的时候，你那个对于空性的体会啊，你把能所断掉，空性的体会就比较出来了。在觉知当中，你才有机会升起慈悲心，因为慈悲心跟空性是同一回事情。当你每天在能所分别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会有慈悲心？慈悲心是没有了人，也没有了我，没有了能。也没有了所，你每天分别执着，你怎么可能没有人我没有能所？好，所以它是有原因的，让你一步一步奠定基础。那么建议大家先把这边学基础打稳了，那么慈悲心出来了，你这个时候大概3月我们开始讲这个禅净双修，讲阿弥陀陀经，你那个基础就够稳固了。阿弥陀经其实 绝对，我们前面禅宗所有的铺陈，真的就是让你有最后有能力把那个阿弥陀经学好，让你在临终的时候，你有机会能够一心不乱十声佛号，你就上去了。好，这是我的体会出来的。那么你最近用功，你再去上阿弥陀经，根本与 and versus 你都不用功，你直接去上阿弥陀经，我跟你讲，你后面的结果肯定不一样。哦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，75分钟先上到这边，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？